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在2010年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当中，那英出任了评审团主席的职位，这是音乐风云榜举办十年以来第一次邀请女性音乐人当主席。那英在乐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。各位乘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要来回顾一番那英的主打歌全记录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很多人认识那英是从1990年的《山不转水转》开始，这是那英第一次演唱电视的主题曲。当年那英从老家沈阳来北京打拼，他经常录制一些歌曲的小样送给北京的音乐制作人去听，终于获得了机会，作曲家刘青写完了《山不转水转》，就让那英来试唱。最后那英就是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全国电台评选的青年歌手新人奖，从而在歌坛开始小有名气。 山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心也转，心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山。 这就是那英演唱的《山不转水转》了。说起那英，她是一个不断的求新求变、不断的超越自我的歌手。1994年，那英签约我国台湾的福茂唱片，一年之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为你朝思暮想》。这张专辑在内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虽然有些人对那英的柔美女人的新形象并不太接受，但是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《为你朝思暮想》在内地还是非常红火了一阵子。来听一听吧。 几个世纪，你却在海的南方没有一点消息，离别后各自生活过了那么久，容颜也有点变，我想我已经不懂你世界，正要准备放弃， 为你朝思暮想来自那英的演唱。继1994年的第一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之后，那英又在我国台湾歌坛发行了第二张专辑，那就是白天不懂夜的黑，短期内就在台湾省创下了销量300,000的记录。主打的曲目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以大幅度的音域跨度，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，婉转上口的动人旋律，马上横扫了各地的电台排行榜。今天这首歌曲还在被很多的人翻唱着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听一听那英演唱的这首经典的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接着跟您一起来分享那英的经典歌声。在那英的第二张专辑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当中收录了一首《雾里看花》的歌曲，虽然这首歌曲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曲，但是却有着很高的传唱度。 1993年，著名的词作家阎肃专门为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写了一首《雾里看花》，很多人啊以为这是一首爱情歌曲，其实词作者阎肃是要借雾里看花、水中望月来表达假冒伪劣产品的变幻莫测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，因为没有直接出现消费和产品等字眼，从而让这首歌曲脱离了315晚会之外，也给听众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。之后呢，这首《雾里看花》成为了那英的代表作之一。 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？逃走莺飞花开花谢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？烦恼最是无情， 一首《雾里看花》来自于那英。这首歌曲所在的专辑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让那英打开了台湾的唱片市场，然而在内地市场大卖的专辑则是1998年的《征服》。通过这张销量200万的专辑，那英也由此完成了向亚洲歌后迈进的过程。当年台湾的著名音乐人陈泽山特别看重那英富有爆发力的声音，陈泽山相信那英一定能够成为亚洲的当红巨星，而且他觉得《征服》这首歌曲非那英莫属。不过当时《征服》这首歌曲已经给公司的另外一位歌手演唱，而且马上就要被制作成为母带，最后是陈泽山硬生生地把歌抢回来给了那英。这首《征服》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巨大，非常适合那英宽阔音域的表现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一听那英的这首《征服》吧。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深邃骨，外表健康的你心 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还笑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 这就是那英演唱的《征服》。1998年，那英准备出专辑《征服》的时候，最后还欠缺一首歌曲。王菲当时和那英在同一个唱片公司，她也在为自己的专辑在忙碌。得知那英缺歌以后呢，王菲立即把一首《梦醒了》唱给那英听，那英是喜欢的不得了。于是王菲就把这首歌曲给了那英演唱，两个人的友谊也因此更加深了一层。在您听到那英的这首《梦醒了》当中呢，和声就来自王菲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呢，导游韩涛将会继续和您在星光之旅当中品味那英的经典歌声，稍后见。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，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你

话说在1997年的年底，公司的负责人告诉那英和王菲，有一首女生对唱的歌曲《相约酒吧》，要安排他们俩合作，准备上199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而在春晚之后，这首歌曲更是大获成功，两位天后的风采征服了所有人，《相约酒吧》也连续10个星期在全国各省市的电台成为了排行榜上的冠军。悠扬动听的这首《相约酒吧》来自于那英和王菲。时间来到了1999年，那英推出了自己的第四张个人专辑《干脆》。因为之前专辑征服的成功呢，唱片公司给那英的这张专辑做了大量的宣传，破天荒的把专辑当中的10首歌曲全部拍成了 MV。由此可见，当时那英的人气以及唱片公司对那英的重视。现在呢，要送给您的是那英《干脆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愿赌服输》。 我。 这首《愿赌服输》来自于那英的专辑《干脆》。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，那英在台湾省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，而唱片公司也是越来越看重那英的市场号召力，所以整张专辑的录音都在新加坡顶级的录音棚完成，制作时间就花费了一年半之久，从几百首歌曲当中一路挑选到了十首。拍摄 MTV 的时候，那英更是被歌曲的意境感动到流泪不止。平时总是大声说话大声笑的那英，内心世界柔软的角落也在歌声当中表露无遗。现在呢，为您送上这首《梦一场》，来一起感受那英歌声当中的柔情似水。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，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，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？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，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，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。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好了，欢迎大家继续来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接下来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继续为您带来那英的经典歌曲。2000年，那英在上一张专辑《干脆》之后，隔了一年多才推出了酝酿已久的《心酸的浪漫》。 这张专辑由新加坡的著名制作人李思松、李伟松兄弟联手制作，另外还网罗了林夕、潘协庆、陈建宁、周传雄等等知名的词曲作者的创作。同名主打歌《心酸的浪漫》是那英极力邀请张宇为他作的曲。在听到旋律之后，那英就灵感大发地把朋友的爱情故事写进了歌词当中。那英和张宇的词曲搭配的天衣无缝，成就了这首《心酸的浪漫》。 多年后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依偎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。祈愿他，他给我太多，心酸浪漫啊！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地爱他，忘不了，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，说不清。 心酸的浪漫这首歌词是那英从朋友的真实故事当中得到的灵感，表达了一种深爱过的两人在分手多年之后再度不期而遇的心情。2001年，那英再次发挥自己写词方面的才华， 在专辑《我不是天使》当中担任了主打歌曲的歌词创作，荣获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作词人。现在您听到的歌曲正是伍佰作曲、那英作词的这首《我不是天使》。 这时天空要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把淋湿的风欣赏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爱就爱，不要逞强，不过是美梦一场，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，给自己留一个晚上。没有爱又会怎样，谁都要孤独收场。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，曾记天使的翅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下雨，我们笑得很勉强，无言以对的路上没有太多惆怅，像是最后的游荡，把淋湿的风欣赏，遗忘最初的信仰，看清你的模样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，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一首《我不是天使》来自那英。那英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般的磁性和爆发力，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，也从而赢得了各个地区歌迷的喜爱。2001年，那英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，从而也使自己成为了第一位在红馆开演唱会的内地歌手。整场演唱会座无虚席，那英一出场就引发了全场歌迷的一片尖叫。随后那英又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了个人演唱会，同样是轰动一时，她在海外的超高人气由此可见一斑。现在呢，就送给您那英红馆演唱会上引起全场大合唱的这首《一笑而过》。随着那英美妙歌声的响起，本次娱乐大篷车的星光之旅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我们期待着那英今后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更经典的好歌。我是导游韩涛，代表技术引力调度方方，感谢您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，再会。 不要